天上的星星叫地上的人们，总是忙碌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。为了什么模样，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。过去的我选择放，但他却不这么想，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。曾经的那个女孩，许下我拥抱的那个女孩，抱不出爱，让我伤悲，给我一杯，只叹气不说爱，安静被我放开的那个女孩，许下我呵护的那个女孩，还在期待那个未来，还有我在相信爱的盛开，她会是幸福的那个女孩。最美丽的缘分，未来什么模样，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。过去的我选择放，但他却不这么想，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。现在的那个女孩，许下我拥抱的那个女孩，把她宠坏，让她耍赖，给她依赖，我弹琴也说爱，安静被我拥抱的那个女孩，许下我呵护的这个女孩，一同期待那个未来，我们都在相信爱的盛开，它会是幸福的那个女孩。 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。我闭上眼睛，天空变得透明，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，不问回忆让爱继续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，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，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留在

为什么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，在不出的疲劳中苦力挣扎。那一位可疑的演员啊，为什么总站得令人惊讶？妈妈后背以后的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执着着对着那满天的话？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执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？追似水年华。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？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着追逐那似水年华？ 这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自媒体新事项前段时间呢推出了逃离北上广的第二季活动，和一年前第一季逃离北上广相比呢，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赞助品牌呀，还是活动策划以及执行准备方面，都成熟和完善了很多，让我们看到品牌更为主流，合作媒体更加有影响力，一个活动有红毯也抵得上一次颁奖典礼的仪式了。 伤透你的心，忧伤的你，让我陪你一起哭泣。我一直没离开，我的心情跟着你起伏分不开。我所有的呼吸都变成你，你的眼泪我永远都珍惜。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这世界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。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我自己，痛苦后我也不放弃。当你回头就会明白一切，我要你自由自在地飞。

由星光闪耀红毯的各大颁奖典礼，一直到跨年晚会首映礼，再到时尚芭莎慈善晚会、奢侈品的发布会，越是美光灯聚集的地方，明星就越愿意出席，明星就越愿意出席。在记者的闪光跟媒体的版面，还有热搜话题之下，隐藏的是势力的暗流涌动。每一次明星的聚集活动呢，都是名利场的集中体现。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哭泣？你说快去电视机，你就不会再有。于是我来到电视机，星星睡在台阶上，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，图案和电视在歌唱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梦到月亮就在身旁，图案和电视在跳舞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让你们都感到孤独。 新媒体一开始并没有被重视，甚至是重视过。在它兴起的早期，一个没有媒体机构背书的公众号，也没有资格对接艺人的一个需要，他们看上去更像是路边小报、无名网站，没有公信力，没有影响力，顶多就是发发软文、发发通告、转点小八卦之类的作用。 请不要再继续给我太多余的关心，我怕我快要情不自禁。既然不能在一起，请你别再靠近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贪心。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，在我用心过后整整一个人做噩梦。你甜蜜的折磨，没想过会这么痛，请消失在我的地球，别让我站在云上头突然落空。再继续想我，怕会舍不得你。今天的我异常的冷静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可以控制情绪，发现你已占满了空气。你甜蜜的承诺，把我的灵魂偷走。在我用心过后，就像一个人做噩梦。你甜蜜的折磨，没想过会这么痛。你又开始没有分手，没有爱你，没有爱我。你说最好能只当朋友，这样感情会更长久。而你却不懂我。深深地爱上你，越靠近你，越看见你，越懂。你甜蜜的承诺，把我的灵魂偷走，在我用心过后，常常一个人做噩梦。你甜蜜的承诺，没想过爱这么痛，就像是在我。地球听得不愿这么说，把我为我

吹过，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。曾经的老歌，你记得的有几首？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？ 初时记忆碎片，形容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关注娱乐新世界，每天会有一个娱乐探测点，给你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味道。欢迎回来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中。我想这个时间你应该是在路上，或者是在堵车。音乐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在陪伴。我是雨辰，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。音乐旅程，我们继续出发。 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玩个的快乐，把她变得美美的扰我。要你想要你的，我身体都还没热，也还够着喝够了再说。好多人听着看，湿透的夜女孩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。坏想要这么坏，这世界才厉害。你带着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。拜拜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首歌都一样，酒精也该被当燃烧吧。把音乐在放着，我还没想到对策，把它变得美美，累不累？好多人盯着看，湿透的夜女孩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。坏成了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。你带钱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。不用说拜拜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 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

是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 桃李北上广这个活动哈、啊，一次有创意可执行的活动设计，对接了多方的需求，就可以成为一个创意导向的需求共同体。桃李北上广获得十几位明星的青睐，并不是一个新媒体带来的一个新事物，它意味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，那些有跨越性的媒体活动也成为明星的曝光选择了。 总会惊醒自己的夜，掀开没有你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是你曾为了情感成寸断，哭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，却如此的难。去飞，又怎样？

们今天说到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已经进入了视野，消费升级在逐渐的覆盖每一个领域，包括媒体领域，出现十几个明星为同一个新媒体活动站台的确是令人非常侧目，但是或许呢它只是个开始，在构建影响力的方式越来越去媒介化的时候呢，有朝一日出现没有红毯的线上全明星大趴也不会令人意外的。 曾经我想快快长大，盼望离家去闯荡，想上天涯是什么模样，一个能任我歌唱任我笑的地方，也许我并不如自己以为的坚强，离开家以后才懂得爸妈的话，这世界有黑暗也会有光亮，明白了就会真正强大，就算受了伤你的笑容带着泪，选一首歌为自己唱，我的心也会有迷惘，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，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，不怕谁会来笑我傻，

形容，看不见你就会想枯萎的生命啊，只要你脚步on，你的世界充满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幸福。 想到无人深处，牵起手来的人，只好强装来到我家旁边的诉苦。这一刻，我想花也很辛苦。 爱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再远也要稍微拒绝。听不见你，抓不住baby，看不腻，时间都停住。 是正在送出的音乐时空音乐盒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有音乐的地方呢，真的是与众不同的。音乐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，它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当然也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希望上午的两个小时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，别走开，稍后的音乐更精彩，马上听到京城音乐吧。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